困意若是你的脚步，我要再见你，只想将心声透露。爱慕独自望着路上密密画满的记号，像是混乱又像特别为了指我路，到处去顾，到处去看，堕入陷阱方知太糊涂。真心比俘虏，仿佛遭圈套，探索这爱路。你那美态已叫我醉倒。 爱情陷阱，我哋有谭校长谭咏麟嘅歌声，而到掌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2，早晨早晨啊！今朝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广播《清晨省嚟》，今朝有钱佩佩陪伴你啊！除咗有我陪伴你之外咧，仲有个强烈季候风信号陪伴你噃。啊，提提你啦，日子嚟到咧2022年3月25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咧嚟到2月23日噶啦，室外气温19度啊，相对湿度95%，出边有风又有雨啊。昨天就播了一轮的快歌之后咧，发觉在这个社交平台的朋友话正、啊，咁啊今日继续啦，好吗？是不是有人讲到好想听这首歌啊，也有人说播这些歌就暴露了我的年龄的秘密，好歌有什么所谓啊。 为何滞留在家中，呆看老土薄片片，夜已挂了上窗帘，快把 TV 关了电。 You belong to disco scene, you are dead。 我哋有劲舞 Dancing Queen， 有麦洁文嘅歌声，我想讲叶倩文嘅歌声添。好，咁啊，力同阿江下今日嘅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多云啦，间中有骤雨，早晚有薄雾，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啊。稍后骤雨系逐渐减少，最高气温约为23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嘅。高地间中系吹烈风，咁啊渐转吹和缓嘅南风。展望咧，明日温暖潮湿，下周初天气系清凉，间中嘅有雷雨啊。室外温19度，相对湿度95%。再次提提你，这个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时间嚟到早上嘅5:18，绝对唔系夜半1:00。不过首歌是咩意思？首歌叫夜半1:00啊！ 我工作完了，繁忙麻木我面部，思想也失到满了，灵魂外滞显热度，双腿也在投诉。 听过咧有叶倩文嘅呢一首《海旁独唱》，当年咧其实咧好多朋友仔咧好中意咧去到呢个尖东海旁度散步嘅，唔知道你会唔会系其中一个曾经留过脚毛喺尖东海旁咧？不过而家都好多人去海旁嘅，不过可能就系即系喺。尖沙咀呢一边嘅海旁啦，或者咧系港岛区个海旁啦，甚至乎咧青衣嘅海旁啦，好多嘅海旁咧都有得行嘅。咁啊，见到好多朋友仔咧都中意喺呢个海旁度咧跑步啦，或者系影相啦等等啦。即系以前咧，我哋就讲海旁咧，净系得尖东海旁嘅啫。听到首歌翻嚟咧，就会有五点半钟嘅新闻。嗱，寻日咧就播呢一个梅艳芳嘅，呢、這个将冰山劈开咧，我就想将 C D 劈开，因为咧系咁调线。 在抚慰，柔情欲望迷失得彻底，敬爱人红唇烈焰，剩下干涸美丽，将拥抱双手放低。漫长后，寂寞从荧幕当中速递，于是后。在明暗之魔中消逝，照照镜难再次禁闭，独自渴望着安慰。你远去连带爱意念也流逝，空信烈焰亦待枯萎，柔情欲望迷失得彻底，敬爱人红信烈焰。下干涸美丽， 像拥抱双手放低， 空虚的心脱轨，星星之火不可控制，我却为深爱你，像火冷强又一次坐低，红唇烈焰敌待枯萎，柔情欲望迷失得彻底，敬爱人红唇烈焰。下干涸美丽，将拥抱双手放低。 有梅艳芳的烈焰红唇，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先听五点半钟的新闻简报。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持续，乌克兰官员说，在被俄军占领的港口城市别尔江斯克，一艘俄罗斯登陆舰被摧毁，另外有两艘船受损。网上流传的相同片见到，港口在事发的时候冒出浓烟，有船只发生爆炸。

我真的很喜欢林忆莲的这一首的倾斜，将时间带到来早上5:47。有没有觉得呢，在这个这么潮湿的早上呢，有些快歌可以令到你喐下呢？確實咧，有時聽快歌都好咧，你個身咧都會唔覺意地咧就摁咗幾摁嘅。無論你隻手又好啦，你隻腳又好啦，即係今日咧喺呢個直播室一邊播歌一邊唱歌一邊就喺度喐身喐勢。咁啊，講下最新嘅天氣預測啦。啱啱天文台咧就轉咗呢個天氣機，咁啊講俾大家聽啦。天文台喺5:45咧。讲出嘅呢一个最新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多云间中有骤雨啊，早晚有薄雾，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啊，稍后骤雨系会逐渐减少，最高气温咧约为23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咧系间中吹烈风嘅。渐转吹和缓的南风，展望咧明日温暖潮湿，下周初咧天气是清凉，间中系有雷雨啊。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95%，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嗱，虽然你话19度，但系咧如果有呢一个风咧，又加埋有啲雨咧，其实我都觉得有啲冻啊。哇！呢首歌真系好耐好耐冇听啊！拎起林子祥的歌曲，想揀一首快歌，哇，突然间想起这首，真的很久没听。 风沙之中追追赶赶，彼此热烈在歌唱。不惜担忧摔跤饮酒，彼此面上尽欢畅。 林子祥的《城吉思汗》是不是很久没听呢？ 跟住我哋咧有王菲嘅出现啊！哇，王菲嘅快歌唔系真系好多啊！有呢一首《刘菲菲》。 菲菲不停问我，是我犯错吗？多讲反而是错。菲菲不停话我，你这样那么喜欢，依然是我。像了魔，通通不原谅我。如果说话这样奇，故事太卖力，不要管那是非，胡乱来做戏。看笑如满天飞，请放过我吧。他自我太不羁，不爱你梦心机。是世事他不想太乖，东方天天清新大众一周的心态，事实大家思想太坏。非非不周不再上街，整高的姿态，事实是他不太愉快。假装天天新款摇摆，高深的一派，但愿问他可否了解。曾经我问我为何，答话这样傻，请你不要随便。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动作巨星李连杰大人幕上的精彩角色，又点只得古装的黄飞鸿一个？港台电视31今个星期周末大电影上映，黄飞鸿九二之龙行天下，李连杰穿上时装拜会在洛杉矶宝芝林的师傅，沿途用真功夫打不平。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 市民亦都可以透过医管局的手机应用程式 HAGO 预约23间指定诊所的服务。市民需要先下载 HAGO 这个手机的应用程式，然后就完成注册。这个功能在首阶段只是适用于曾经在医管局登记或者使用过医疗服务的人士。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妈妈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上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6:11，再次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或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朝早咧为你主持清晨爽利咧，有我钱佩佩嘅。再次亦都提提你啦，日子嚟到2022年3月25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咧就系2月23噶啦。室外温19度，相对湿度94%，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转头翻嚟咧就会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啦。有佢出现咧，当然咧系同一啲精神健康有关啦。今日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咧，你知啦，呢排就放紧暑假啊嘛，系咪一个好特别嘅暑假啦？咁就算你话唔系放暑假，之前咧都可能一路上住网课，哇！作为家长嘅，同小朋友之间有冇啲角力咧？亦都会唔会好担心咧？跟住又话4月10几号之后又话复课，有冇好担心咧？咁究竟呢种担心、呢种焦虑、呢种角力点样去舒缓呢？一阵间我哋请沈医生同大家讲解一下啦。快歌点可以冇咗我哋嘅舞王出现呢？嗱，今朝咧有劲舞 Dancing Queen 啦吓，我哋当然有舞王出现啦。Aaron 郭富城《狂野之城》啊。 3, 2, 1。热力在四射，罗曼与瀑布飞射，穿梭身边，几多颗心在野，几多双眼燃亮了夜，依依不舍，热烈地不舍， 常人潮在拉扯，仿佛自信长者颗心胆怯，虽喜欢千双眼向我扫射。愿你爱我，最深爱是那些，如果心底的我是狂又野，还爱我吗？继续爱多一些，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射。如是入夜，如是未觉夜，坐在红红夜跑车，墙边反映心底不羁是夜，火花烧过还没有借，依依不舍，依依地不舍，路上人潮未了夜，多么想找一颗心可共夜，多想找一双眼与我共借。愿你爱我，最深爱是那些，如果心底的我是狂又野，还爱我吗？继续爱多一些，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射。在四射，罗曼如瀑布飞射，穿梭身边，几多颗心在夜，几多双眼燃亮了夜，依依不舍，依依地不舍，路上人潮未了夜，多么想找一颗心可共夜，多想找一双眼与我共借。愿你爱我，最深爱是那些，如果心底的我是狂又野，还爱我吗？继续爱多一些，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射。 That's it. 来吧，来吧，来吧，狂热地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嚟到呢一个星期五啊，喺呢一个清晨爽利健健康康在清晨咧，除咗有我钱佩佩之外咧，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嘅。沈医生早晨， 大家早晨。 嗱，沈医生，嗱，你都有小朋友啦，佩佩亦都有小朋友啦，咁我亦都见到咧，大家都已经系放紧暑假啦噃，系咪一个好特别嘅暑假啦？ 系啦， 系啦。咁但系咧，嗱，老老实实喺过去呢一段时间咧，好多小朋友喺屋企不停咁样上网课啦。作为家长咧，真系好担心，担心乜嘢咧？担心佢嘅成绩比以前差咗啦，因为始终即系网上嘅教授时间又短咗啦，而且集中力又会差咗啦。仲有一样嘢担心就系担心佢只眼睛系会比以前差咗啦。还有一样更重要就系佢而家系机不离手嘅， 系 点算啊，沈医生？ 我谂呢一个情况咧，大家都经历紧啊， 嗯，冇错， 真系经历咗唔短嘅时间啦，仲要咧，即系好似一波啱啱完咗啦，跟住另一波咧再大啲啊，咁样 咯，冇错， 咁呢一个亦都系其中一个你会好困扰嘅问题啦，都好多家长咧。都因为咁咧，可能无论夫妻之间啊，又或者同小朋友之间咧，都好多 拉锯， 好多拉锯，好多 tension 喺度啊，令到成件事更加即系好似复杂啦，同埋难处理啊咁样吓。咁我觉得咧，即系呢个第一样嘢咧，即系理解嘅吓，有咁样嘅担心咧，普遍家长都会有嘅吓。咁但系咧，大家都有唔同程度嘅。咁点解会咁样样咧？其实就好在于真系嗰个心态。咁同埋第一樣嘢呢，我覺得呢，我哋首先家長我哋自己本身呢，其實好重要，就係處理好我哋自己先。因為有時呢，我哋發唔發覺一樣嘢呢，就係好似我哋對住小朋友呢，係好似我哋好急啊，我哋好擔心啊，我哋呢好多即係焦慮啊，好多嘢咁樣呢就催逼啊咁樣，但係小朋友呢好多都係呢 覺得會冇乜嘢啊，即係點解你咁樣呢，即係點解你要咁驚㗎，咁憂慮㗎，即係佢哋好似冇乜擔心咁樣㗎，即係好似好日常咁照做啊咁樣。咁、有時呢正正就係呢個問題啦，會唔會係我哋家長呢傷咗頭先嗰啲無限嘅憂慮呢，就好明顯咁呢將佢播咗俾我哋嘅小朋友，又或者呢喺我哋小朋友面前呢就係好俾佢感受到呢啲嘅成個焦慮氣氛啦。咁呢一個第一樣我哋家長要注意先喎。好多時候呢可能實際問題呢或者小朋友佢自己覺得個問題呢亦都唔係話好似我哋想像咁大。可能學習上面佢亦都未必好似我哋想像中呢係完全好似學唔到嘢啊，又或者好唔開心啊，又或者呢覺得好辛苦啊咁樣，可能未必一定㗎喎，係咪有時可能我哋家長呢可能好多我哋自己嘅用咗自己角度或者自己嘅諗法呢去到幫個小朋友諗。咁呢個首先第一樣嘢我哋家長要處理好自己先。都係一樣啦。好似上一集咁講，如果家長真係有咁擔心嘅話呢，我哋問咗自己家長自己先。喂，我哋擔心啲乜嘢先。我哋擔心嘅我哋可以寫低喎。寫低然之後呢自己呢再去到檢視返，喂呢啲嘅擔心究竟有幾多係實際嘅先。又或者有幾多呢係真係我哋可以去喺呢一個時刻我哋改變到先。有啲係大圍嘅嘢，例如上網課，例如成日都要睇住個 screen 㗎啦。呢啲喂冇得辦法㗎，呢、這個大圍大家唔想，但係都係要面對，亦都改變唔到嘅話，我哋咪去接受或者減低嗰個傷害囉。或者嚟買一啲唔知有啲藍光防藍光嘅過濾眼鏡啊，或者呢中間我哋要多啲小朋友呢望周圍啊，望出面啊，咁啊，俾多啲 break 佢啊，咁等等呢啲咁嘅方法咧，去到補救咯，係嘛？咁所以第一樣嘢，家長要整理好自己先。所以家長喺呢個情況裏面咧，好好保護自己嘅心理健康同埋個 EQ 咧，都係要喺度訓練嘅。 呢個確實係嘅，因為咧，即、就、係、是、你諗下，如果小朋友如果係大嘅都仲好啲，如果佢好細嘅，其實佢哋淨係喺處理電腦上面嘅問題咧，其實佢哋都已經倒瀉流蟹啊！咁啊，家長咧係會比平時係做多幾百倍嘅工作嘅。 冇錯。 咁真係嗰下自己如果 EQ 唔好嘅話咧，其實個小朋友係好無辜噶。 是啊，同埋呢小朋友呢其实见到我哋家长成日好似开亲口就係嗰啲担心啊好负面嘅嘢。 或者闹啊咁样啦。 或者闹啦、你諗下个关系都会差，佢都唔想同我哋沟通。 冇错冇错。 係咪咁呢个亦都系令到我哋百上加斤啊、即本身已经担心啦，然之后小朋友好似对我哋呢唔抽唔睬啊，又啲讲嘅嘢又唔系好想听啊、又唔系好理我哋啊，咁样话我哋更加火气啦，系咪？ 冇错。 更加难沟通啊，咁所以呢、這个啊我真系要好小心。有时小朋友见到我哋见到我哋咁紧张呢，其实佢会觉得有啲抗拒有啲逃避嘅。咁呢个好自然嘅反应嚟嘅。咁所以呢个会令，但呢样嘢呢会令到嗰个关系同埋成个气氛呢更加负面。对成件事都冇帮助，所以家长吓，即系再重申一次啦，整理好自己先，系啦，整理好自己先。好啦，咁第二样嘢咧，就系、咧，有啲嘢我觉得真系值得，如果小朋友都有翻咁上下大嘅话咧，就拎出嚟一齐去到商量，一齐喺度倾。然之后咧，其实个时间管理咧，我觉得始终都系非常之紧要嘅。当然啦，有时可能我哋家长出去工作又好 ，work from home 又好，其实就未必咁多时间真系可以喺自己身边咧睇住佢噶嘛。咁、但系起码同佢规划咗，一齐商量咗每一日啲时间点样用啊，即系可能有几多系上堂啦，有几多可能系要做功课啦，或者佢自己休息啊、玩啊。甚至真係自己上網嘅時間啦，咁都有一個嘅規限喺度咯。 嗱，規限還規限喎，你知去到你頭先所講啲小朋友有翻咁上下大嘅時候，哇，你就好難控制噶咯，真係。尤其是而家放暑假，佢真係可以日夜顛倒噶噃、 真噶，係啊，嗱，呢個咧講真，規限又喺度，咁但係咧小朋友點樣處理呢？其实我同你佩佩，我哋都经历过呢、 学习当中， 系啦，我哋都经历过呢个阶段啦，系咪？其实咧，大家都明白咧，有时有啲位咧，自己小朋友咧会处理噶，甚或咧有少少即系所谓蛊惑啊嗰啲咁样嘅嘢咧，其实最终都冇咩大碍啊。即系有时我哋家长反而就唔使话太紧张先，第一样嘢，同埋我哋对小朋友有信心咯。但系咧，第二样嘢，我哋如果发觉到有咁嘅情况咧。小朋友真係喺度即係有啲咁樣嘅所謂蠱惑嘢出嚟喎，咁我哋就未必使即刻呢就直斥呢其過嘅，咁反而呢就慢慢引導佢，你可能喺個即係玩個遊戲上面呢， 或者上网上面呢有没有什么困难啊，咁可能同佢商量明白佢嗰个辛苦先，或者明白佢啲难处先，咁、然之后呢同佢一起可能建立一啲嘅方法啦，点样去到帮到佢呢，有多啲嘅提示，有多啲嘅限制，甚或呢我哋可以同佢一起傾埋呢，就係、是、有一啲嘅所谓想法嘅计划囉，咁佢如果去做得到嘅，其实可能呢佢第日亦都可能继续可以享有呢一个嘅权利，但係相反如果佢做唔到嘅话呢，其实个后果呢佢自己都要承担嘅，就係可能第日呢就会缩减返啲呀咁样。咁呢一个呢就好直接嘅，就唔係话我哋要惩罚佢，但係呢我俾佢开始学习呢，就係佢嘅行为呢佢要自己负责返，同埋佢行为呢係会有后果嘅。咁呢个反而好过呢我哋呢就係、是、去不断闹啊，用我哋嘅情绪呢去到控制佢呀，又或者想管教佢。咁呢个呢长远落去呢其实唔係好有效，同埋呢唔係好健康。 咁我成日都会同啲小朋友讲，其实而家唔系淨系得你一个人经历緊呢件事，系全世界都同你一起经历緊呢件事嘅。咁唔使担心即系成绩或者低后啊，或者即系有啲咩问题啦，因为其实你成绩退步咗，我相信全世界都喺度退步㗎嘛。我就会勉励佢讲，咁既然大家都退步嘅时候，你再勤力啲呢，你就会喺前面啦。咁即 系 好多嘢其实可以鼓励，用鼓励嘅说话系总好过用责备嘅说话囉。 绝对系。即系我谂呢个人性大家都明白啦。即系冇人想话俾人话嘅，系咪？如果即系用一啲鼓励嘅说话咧，其实佢自己咧就有个心咧，想去再做好啲，咁亦都指引紧佢咧，就系呢一个方向系啱嘅咁样。咁佢就自然咧，自动会肯做多啲嘅。 系，仲有一样嘢咧，嗱，而家疫情咧，大家都唔俾小朋友即系出街噶嘛，系咪？小朋友呢你知咋咋跳㗎嘛，成日都嗌哎呀好闷啊，我要出街，我要出去呀、啊、咁。点处理呀、啊、沈医生？ 其实呢个呢我諗就可以按每一个即係家庭唔同嘅情况去到处理嘅，就冇话即係我觉得冇话一条即係 划一嘅等线啦、 啊。係呀係呀，因为好多唔同嘅因素嘅，可能你屋企即係大小啊，又或者周围嘅环境系咪真系比较空旷啊，可以比较安全啊，定系你周围环境好密集啊，一出去咧就可能好多唔同嘅人啊，又或者甚至栋大厦有冇染疫啊，等等呢啲咁样嘅情况咧，都系一啲考虑里边嘅因素嚟嘅。我觉得如果平衡晒所有嘢，你觉得啊，搵一啲可能冇咁繁忙嘅时间，落一落街俾小朋友跑个圈啦、啊，乜都好啊，或者落去一齐买啲嘢食啦、啊，乜都好。咁呢个咧都系即系我觉得还可以有啲弹性喺度。但系相反，如果有一啲情况系喂栋大厦都染疫啦，好多人或者你落去好逼人嘅啊，又或者咧基本上就好多，譬如你屋企人甚至都有啲染疫啦，咁我哋就当然就唔可以俾小朋友就隨便出去啦，係咪？咁所以就好唔同嘅情況嚟嘅。不過呢亦都有一樣嘢呢，就係、是、如果個小朋友有情緒嘅話呢，我哋首先第一樣嘢唔好因為佢話覺得要啊好辛苦啊，冇得落去喺度發脾氣呢，就責備佢。呢、這個呢係佢一個反應嚟嘅。其實佢呢係透過呢個反應呢表達緊佢自己嘅需要囉。咁、如果我哋太過責備佢個表現嘅時候咧，反而佢就隱藏咗佢自己嘅情緒啊，唔敢去表達嘅話咧、其實對於佢我哋家長同佢嘅溝通或者理解咧，亦都會影響嘅。 但係咁喎，阿沈醫生，如果嗱我哋責備佢，咁梗係唔好啦。如果佢一扭計我哋，好啦好啦，我帶你落街啦，咁又唔得㗎喎。 當然啦，當然啦，頭先嗰個樣嘢呢就唔係話佢一扭計我哋就即係 要 跟佢嘅意思，唔係絕對唔係咁樣嘅。係啦，反而呢就係佢扭計我哋呢，就首先都要保持冷靜先，我哋都唔好嬲啊。我哋唔好因为佢扭计咧，我哋好愤怒闹佢啊咁样。因为咁就会阻碍咗佢表达嗰个方法。咁反而如果佢係扭计嘅话呢，发脾气啊咁样呢，我哋要保持冷静、跟住呢我哋就要去到去同佢情绪呢有啲嘅同步、表示我哋明白佢而家呢确实係好辛苦，辛苦到呢佢又喊啊又跳啊发脾气啊咁样啊，知道呢啲都系佢好辛苦嘅一啲表现、让佢呢都知道呢其实家长系明佢嗰个感受啊，咁然之后咧，呢个明白感受咗第一步啫，咁但系第二步咧都要开始等佢个情绪慢慢慢慢，因为佢同步我哋同步咗佢感受，佢知道家长明白佢嘅时候，佢应该慢慢咧系会嗰个情绪咧会cool down 嘅，会慢慢平复嘅。当佢平复咗之后咧，就系我哋开始咧教导嘅时候啦。 系啦，咁同佢讲翻现实系点样咯，情况系点样咯，有啲咩我哋遇紧嘅困难，同佢一齐好似咧去探索，去面对而家佢嘅困难，佢嘅情况咁样，然之后咧可能讲紧一啲底线，或者讲紧一啲我哋觉得系一啲需要做嘅、需要处理嘅、需要注意嘅嘢，咁啊同佢一齐商量啊，咁我哋究竟点样去到处理咧？点样去到面对咧？点样去到可能实际咁样去安排一啲时间，既然佢可能真係想落去嘅，咁呢个好啱啊，亦都冇咩话係唔好嘅嘢啊，咁我哋咪一齐去设计一啲比较合适嘅时间，係点样可以适当地出去走一走呢，咁样咁咪令到佢可以有一个安全亦都可以放心嘅平台，让佢喺我哋面前呢表达佢自己嘅需要，然之后呢我哋一齐呢同佢搵一啲嘅方法去到滿足到你啲需要，其實呢個就係一個學習，一個過程咧，俾我哋互相學習啊，點樣溝通，同埋點樣咧同小朋友去到相處，亦都讓小朋友咧經歷到咧，就係當我哋佢肯講嘅時候咧，其實家長咧 係有回應嘅， 回應，同埋咧係會真係 在意嘅， 冇錯啦，呢個好緊要嘅。 咁相信咧，即系喺呢一个咁特别嘅暑假当中咧，亦都要好考我哋家长们嘅一啲嘅聪明嘅智慧，同埋呢一个嘅点样去面对大家嘅困难啦。咁希望咧呢一次疫情咧都系尽快过去啦。咁所有小朋友咧恢复正常咁翻学咧，咁大家就会安心好多噶啦。 冇错啦。 好，咁今日咧唔该晒啊沈医生嘅，下星期同一时间我哋再见啦，拜拜。 好啊，拜拜，大家保重。 送咗沈医生之后咧，望个钟咧，今日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啊，再见到大家系几时咧？当然咧就系听朝早星期六啊，凌晨五点钟，我哋准时喺呢一个清晨爽利再见啦。约定你，听朝早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胡正思报道新闻。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持续，乌克兰官员说，在被俄军占领的港口城市别尔江斯克，一艘俄罗斯登陆舰被摧毁，另外有两艘船受损。网上流传的相片和片段显示，港口在事发时冒出浓烟，有船只发生爆炸。别尔江斯克港位于乌克兰南部重镇马里乌波尔西南大约80公里，报道说不清楚导致爆炸的原因。俄罗斯国防部就表示，东部军区司令柴科抵达距离乌克兰首都基辅30公里的俄军前线阵地，进一步了解形势，并为军人安排任务。联合国大会紧急特别会议表决通过乌克兰提交有关当地人道问题的决议。会议日前应乌克兰和美国等22个国家的要求恢复举行，讨论乌克兰和南非分别就乌克兰人道主义局势提交的两份决议草案。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早前说，俄罗斯在乌克兰进行了一个月的军事行动，人道主义局势每日都恶化，认为联合国大会不应该有旁观者的态度，必须承担责任。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就说，西方国家要求恢复联大紧急特别会议，是因为决议草案无法在安理会通过。他说，西方国家本来可以支持俄罗斯在安理会提交的决议草案，但就坚持引入反对俄罗斯的无必要元素。他指责乌克兰武装分子以平民做人盾，引发人道主义危机。美国莫德纳药厂行政总裁班塞尔表示，未来大约有两成机率出现比目前版本更加危险的变种新冠病毒。班塞尔说，从疫情严重程度和疫苗生产的角度来讲，未来可能会出现的新冠变种有八成可能性是可控，但必须保持谨慎，因为还有两成机会出现更危险的变种。